算有没有余温。你我之间有太多疑问，你不说我不懂，再也没有你，何必一定要把你留住？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爱，没有错，一切都已擦肩而过，再也不属于我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都已随风而过，不再为谁停留。再也没有你，何必一定要把你留住？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爱，没有错，一切都已擦肩而过，再也不属于我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都已随风而过，不再为谁停留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没有爱，没有错，一切都已擦肩而过，再也不属于我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一切都已随风而过，不再为谁。